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会今天拍板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产业的纾困措施，其中交通部纾困观光产业及交通运输业筹编142.3亿，加上观光产业复苏及振兴方案54.5亿，观光升级和转型前瞻计划300亿，走计投入大约500亿。观光产业纾困包括了旅行业接待大陆旅行团提前离境补助、旅行业停止出入团补助，还有入境旅行社纾困，共计6项，44亿。交通运输业纾困包含了协助游览车客运业、小客车租赁业、计程车客运业融资贷款及利息补贴，减免汽车燃料使用费50%，补贴牌照税50%，还有补贴航空业及机场业者8项，98.3亿。观光产业复苏与振兴11项计划筹编54.5亿，预计办理国内旅游复苏计划、促进旅行业发展方案及跨县市区域合作，结合观光产业工协会鼓励创新，补助地方政府提案观光亮点活动，提升旅宿温泉品牌与行销，还有国际邮轮复苏计划。此外，还有观光升级与转型前瞻计划300亿，总计投入金额大约500亿。中国一名男子1月下旬曾经前往印尼巴厘岛旅游，返国之后2月5号确诊了武汉肺炎。巴厘岛卫生部门今天开始调查男子究竟去了哪些地方。雅加达邮报报道，男子1月22号从武汉市出发，搭乘狮航到了巴厘岛。玩了7天，28号搭乘加鲁达印尼航空飞到上海市。巴厘岛卫生局正在确认男子曾经到过岛上哪些景点，追踪所有他去过的地方。而且武汉肺炎潜伏期14天，现在不仅不知道他在哪里感染，也不清楚他是去巴厘岛之前还是回到中国之后才染病。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东京奥运筹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今天再度出面强调，绝无言意终止或者是延后举办冬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 为了确认东京奥运的筹备状况，今天在东京都和东京奥运及帕运筹备委员会协商。森喜朗开场时说，虽然很多不负责任的谣言到处流传，但是他要再度清楚重申，完全没有延议终止或延后举办东京奥运。这场2天的事务性磋商讨论冬奥举办期间的饮食还有运输各项议题。国内油价有望连5降，汽油调降1角，柴油降价2角。925铅汽油跌破25元，来到24.8元；955铅26.3元；985铅28.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2.5元。过去5周，汽油已经跌了3块钱。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能源需求减少，全球航空业运量大减，国际原油价格疲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下修今年全球石油需求成长展望，调降到每天99万桶，比先前报告减少了23万桶。中油的调价指标 7D3B 最新周均价来到57.73美元，比上周下跌的0.59美元。根据浮动油价机制计算，预估下周汽油降价1角，柴油降价2角。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点，来到11791点，成交金额1395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60点，2380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0.18点，223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7点，29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6点，108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6点，27707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6点，3216点。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金门马祖和西半部地区可能受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马祖起了浓雾，现在能见度还是不到200公尺。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下午开始到明天，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我是聂云，保持身体健康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自从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健康检查，让我开始有健康生活意识。现在的我，报告中的红字统统都消失了，专业守护让人信赖又安心。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有多么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陈云保全糕饼小学堂。 分送喜饼已成为结婚的必备礼俗，但喜饼种类众多，新人在挑选口味时常常难以抉择。因此就有饼铺推陈出新，将喜饼口味中西结合，在外层饼皮的制作上保留了传统老手艺，内馅则是采用进口原料融合国产的健康养生食材，甜味适中的滑润口感搭配上层层堆叠的细致饼皮，让你在品尝幸福滋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真诚的手作温度。如何抓住消费者的味蕾，从用料实在的传统喜饼到创新味美的客制化喜饼礼盒，由于在选材与制作上步步坚持，才能传递最真诚的祝福给每一位新人。 婚嫁喜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上网搜寻百年饼铺陈云保全。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需要强 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透过这个，等于是我们从一开始最原始的时候看他们长大，然后一路跑进小巨蛋的宇宙人， 在他们成年礼的时候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太难过了。但还是要恭喜宇宙人的小巨蛋演唱会成功完美的落幕，两点 到四点是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间，周末星期六还有四点到六点的重播。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WICE 的 Fancy， 今天你有过着 Fancy 的一天吗？欢迎加入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543。 今天的543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 이제 타이밍이야 너의 시간이야 숨을 불어넣어 太妍的 Spark 继 Fancy 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你今天有过很 Spark 的一天吗？ 今天的543就我来打响第一发， 因为没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目前。 但我不知道现在讲那个还来不来得及，因为每一次只要有送东西的话，大部分的那个都会抢得非常的快， 哦，瞬间就把它就限量的马上抢完了。 对啊，因为最近我们在开那个法金的团购，然后现在法金有在送大东西给大家。现在你只要像脸书搜寻法金，他们 Facebook， 他们就是有个活动，你只要留言，那你留言是留一张你有跟法金产品的合照，就有机会得到他们送你护法的东西。但是就是前五十个， 对，不是有机会，就是前五十个，限量五十个，有留就有，欸。 你觉得我如果来不及合照，我现在在上班，产品就是在家， 哇， 我用 P 图的，他会发现吗 ？P 图会给过吗？ 哎，欸，对，未来就是这种 P 图越来越 厉害啊！ 对耶， 我们现在都 P 到各大海报都无违和感了，我去 P 一个产品合照 ，piece of cake。 对啊，马克信箱，我们的头就是在各个。 我们被告是迟早的事情， 还是我们的黄标来源就是因为 哎， 他们觉得哦那个图可能不是你们自己的。 怪怪的哦， 那我们最新一期的马克信箱呢，听众帮我们 P 的图呢是眼球中央电视台。 你说哎，就这个就是 我是视网膜， 我是他那个称呼， 我搭档是谁？我不确定哎， 就女主播这样， 对，另外一个女主播。 来，如果你刚好本来就有合照，就是你收到时候满心欢喜，就是拍给你朋友看，说哎，我收到，你现在就只要把它PO上去，前五十名就有机会可以得到了。 Yes， 在法金的 Facebook。 02-23-63-9955。 你好啊， 哎，马克你好， 你是谁？ 你好， 哎，我是台北的忍者。 忍者， 忍者 是的， 忍者无敌， 忍者无敌。我今天要讲的是就是上班我们老板的事情。我们因为最近疫情嘛，疫情的关系，所以因为我们是做贸易业，然后像这个平常这假日有时候会有一些研讨会，然后因为口罩真的不好买，然后这礼拜有一些研讨会，老板坚持不取消，然后跟大家。索取口罩， 跟大家什么？ 索取口罩，所以老板自己没有口罩，他要靠 对，没错， 要口罩。 大家，他请全公司的人凑足120个， 给 哦，给与会的来宾这样子。 没错没错。 瞎哦。 不是吧，公司老板你应该要给我们啦，你还跟我们要。 对啊，然后看起来目前报名名单非常少，所以老板在加码，这礼拜六要我去充当观众。嗯，然后请我们要穿便服坐在下面。 可是如果、嗯、 可是这叫哦，他的加码是工作量加码，不是给你 什么薪水 加， 没有没有工作量加码， 没有 bonus 奖金。 除了要口罩以外，除了要口罩以外，还要我假装是来宾。 好愤怒哦！ 这不行吧？ 对啊， 这公司规模多大、啊？ 100多人， 100多人的公司。 对啊，就是老板很爱面子。 老板的意志就是要执行， 就是要执行。 好可怕、啊！好 不开心哦！ 水泥的老板、 啊，对， 好不开心。 而且举办地点还是在医院里面，所以我还要花我自己一个口罩。 天哪！ 对啊。 老板没有一些他比较相信的人可以说服他吗？ 他好像不太听大家的意见。 这个公司要倒也是 值得。如果你真的没有去会怎么样？ 就是因为当天这礼拜六是上班日啊，就不去就旷职。 哦，因为这礼拜六本来就要上班啦。 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对， 嗯， 没错， 嗯， 辛苦你了。 不会，没办法， 你就把它当成就是原本你就是要上班，但这是校外教学，只是他校外教学地点在医院里而已。 对，我也是这样的心态，想说就算了。 好的， 好的， 再会了，忍者。 好的， 拜 拜 拜。 Bye bye 大家好，我是长庚医院林卓颖医师。有民众担心会受到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染，其实无症状感染者最有可能是确定感染者的接触者，或者是有中港澳相关旅游史的人，而这些人都必须被追踪管理，要做居家隔离，是不可以外出爬爬照的。在外接触到无症状感染者的机会很低，不用过于紧张。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心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不能没有。 这个时候呢，就会想到，究竟你团购的时候，你的地址是写家里还是写公司呢？如果你直接 你是写公司的话， 因为在 App 上面有听众会说，我刚收到啊，我在公司，我马上开箱在办公桌上拍照了， 好快哦！ 真的，因为如果公司通常就是你确定上班时间就一定有人，嗯，可是我们住在家里，像我家就没有人会收，所以那个货运要来的话， 那你们东西要放哪？ 就没办法啊，很麻烦啊。但现在好像很厉害的是，便利商店竟然可以寄放， 什么店到店那种， 好像就算不是店到店，就是你也好像可以请人帮忙。 可以这样吗？便利商店员工会开始越来越生气哦，好累哦。 就是我觉得便利商店现在那个功能已经强大到我吓一跳，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每一家便利商店他都会要你加他的 LINE 群组，嗯，然后除了什么什么寄杯服务啊，嗯，然后还有一些有时候有几点的东西嘛，嗯，你永远都换不到你想要的，那是因为群组里面的人早就已经先预定完了，嗯，还有一些很红的就突然就是台湾会热炒一波，像最近在热炒的应该就是卫生纸吧，嗯，从热炒一波的商品也都会提前先被群组里面的人订完，嗯，对啊，之前有订过什么荷兰小松饼啊， 荷兰小松饼你订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反正气炸锅料理嘛，嗯，对啊，有一阵子就很红气炸锅料理，说而且要订约定是哪一个牌子的什么什么，嗯，然后他们说好，我会跟公司反映看可不可以去订， 好累哦。 我觉得便利商店的店员实在是 respect。App 上面大家说可以寄放，可以寄放，我有经验，可以寄放，可以寄放。 啊，大陆寄放，他们的货柜、他们的储藏室就这么大，该怎么办？ 对啊， 光是平常真的到货的那个， 有一些便利商店啊，它开在那种就是也不一定是住宅区啦，嗯，有热爱网购的人的区，嗯，你就进去以后会发现便利商店的货架必须要一个一个撤掉，欸，就你就一定要放一些货，不然那些货就没地方放，啊，嗯，然后常常会看到有时候就堆得乱七八糟，然后在地上，嗯，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巡店来巡视，想这间店这样不行，嗯，然后就开始决定说要撤什么货架，嗯，通常现在第一个被撤掉的就是书架，有点难过，已经有很多便利商店，我家附近便利商店已经是你买不到书跟杂志了，嗯 哦，你一直寄网购东西到公司，不会很不好意思吗？ 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最难过的事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他家住一楼，嗯，然后他家呢被当作大楼管理员使用，也就是 可能 二楼的人、三楼的人、四楼的人，就因为其实公寓嘛，然后寄货呢、网购就直接填一楼的地址，名字是二楼、三楼、四楼他们自己的，但是就填一楼，然后要我朋友的妈妈，因为妈妈就退休在家，要朋友的妈妈去收，看过不过分 啊？如果我不收呢，我拒收呢？ 那就妈妈人好啊，那没关系啦， 不行啊，这真的不行，这样永远收不完。 吃人够够，太坏。 那他没有试出一些，就是 连谢谢也不说，我就把你的包裹都拆烂，这太坏了吧？ 这真的太坏了， 这真的太坏了。 而且是不是楼上跟楼下要同时说？哎、欸，你知道吗？那一楼的那个妈妈人很好哦、 啊。就是可能是二楼告诉三楼啊，三楼告诉四楼，或是有时候四楼回家的时候看到那个， 哎、欸，他们都在那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想，哦，原来可以这样、啊。 还是妈妈觉得就是签收也是一个乐趣。 妈妈不觉得是乐趣啊，妈妈只是觉得敦亲睦邻。而且你住在一楼，就你知道一楼很少反制楼上的空间，楼下的住户很少反制楼上住户 的空间嘛， 就像有时候你觉得楼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你就再轻也只能拿一个拖板然后往上捅捅捅， 但那只是捅到自己的天花板，楼下楼上根本一点 感 觉都 没 有。对啊， 我问题，他地址写我家，但名字不是我，但我签收了，我拆开，我用了，有违法吗 ？I don't know， 可能要问一下 法律专业了。 嗯， 对，这违法吗？因为很明显，那个名字不是你， 但那个地址是我啊。 但因为名字不是你啊。名字不是你，你就你用人家的东西，这不就是侵占吗？然后如果人家说那这地址是我啊，然后那个名字只要说哦，我地址写错了呀，这名字是我的啊，钱也是我付的啊，你用我付钱的东西，这就是侵占啊，是会有问题的。 我要锤爆那些包裹，我要用背看踢球的方式把它踹出我家一楼大门。 0223639955 0223639955的上班族543，现在孩子们开学了吗？ 还没啊，不是延到3月1号了吗？ 天哪、啊、好长的寒假呀。 我觉得他们也是蛮森的啦。 很森是什么意思？ 好无聊哦、真的好无聊哦。然后那个精力无处发泄， 天哪、啊、 小孩那个电池量 always 很满耶、 这三月一号哎、欸， 我记得我今天看到是三月一号，没有错吧 ？Hello，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嗨，你是？ 我是瓜爸。 嗨，瓜爸。 我就是那个三月二号才开学的大学生。 哇塞！ 快乐，大学生可以玩的东西很多了吧？ 因为你比较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啊。 可是，就现在疫情还是会让人不太敢去那种比较密闭的空间，就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而且其实延后开学对大学生来讲还蛮崩溃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们的学期就被缩短了，尤其是大四生，就是我们预定毕业的日期跟之前没有变，但我们少了两周的课。然后像是我们的毕业公演之类的，也就是都还要再改期，不然会来不及拍戏之类的。 哎呦，法文系要毕业公演哦，法文系。 要 对啊， 要用法文演戏， 演一个。悲惨世界。 那如果我不会演戏怎么办？ 哦，因为那堂课是，对，就是他是选修课，所以也不是所有大四同学都强制参加。那不想演戏的同学可能就去做灯光或音效之类的幕后。 啊、我就是爱 演戏， 我就是爱法文，我不喜欢戏剧啊。我灯光什么音效我都不 不爱。 那就不要选这堂选修课就好啦。 哦，那只是一个选修，大四的选修，就是毕业制作选修课，不是必修。 不是必修课。 OK。 哇，要毕业了呢。 对啊。 对啊，我昨天在看我马克信箱的存档，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是马克信箱， 我大一的时候 记录了你的大学生活。 而且现在回去看大一的信，就觉得好屁，好可怕。 嗯，你到了三十岁以后再来回头听，你会发现那才跟屁呢， 好可怕哦。 好的，这是青春的印记啊。 嗯， 谢谢你， 谢谢你， 爸爸，拜拜， 谢谢，拜 拜。 报告报告，教育部发布了，说延到三月一号，那是假消息 哦。但他说大学生三月二号开学没错， 对，大学是三月二号，但高中以下是二月二十五号开学。二月二十五开学了以后，然后就是二 二 八连假了呢。 哇，我看一下，二二五开学上三天就放假了， 这太快乐了吧。我为上学先猜，二月二十五号第一天，老师叫大家要收心， 不是收心， 是什么？ 在大家认真打扫课桌椅、消毒、清洁，就一个上午过了。 每次只要放假回来，老师说要收心喽，要收心。 我也还在黑板上写“收心”两个字吧。 收心喽，大家应该要收收心喽。也不知道是对孩子说还是对自己说的。 长大才知道是对自己说的。 对。 그저 시간이 멈춰 있어 굳이 잊으려 하지도 않아 그래 네가 맞았어 죽을 것 같이 아 App 上面呢 ，Sherry 的问题是想要问问马克、玛丽，日本现在的状况如何呢？ 因为我们前阵子去日本， 嗯， 然后我也有收到私讯说，我就是快出发了，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去。你有感受到那个就是心理压力觉得很大，觉得不要来的那种感觉吗？ 对，其实我有问题，你在台湾有感觉到吗？你在台湾有看到你周边人一个一个倒下吗？你有感觉？你有？大家把电视关掉吧。 因为大家会就是这一次都会一直强调说，我不敢相信这么严谨的日本这一次会如此的松散，这不是他们，就是会觉得好像他们没有很 care 啊，或者是会一直有人回。我跟你说，就是你看越多这个讯息，你就会越恐慌，因为会有越来越多人说，我跟你说是真的，他们戴口罩的人真的好少，他们都无要无紧， 是真的很少啊。 对，然后可是你问， 因为台湾戴太多了。比较起来，你就会觉得他们好奇怪，但其实不是，这可能比较奇怪是我们这样子。 然后我就有说，我后来没有回他那个，但我觉得应该是要回他说，其实你应该判断你自己的心理压力是不是很大。 嗯， 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让自己心理压力很大的人，你出国这个时候就是难受， 嗯， 你就是一直处在一个高压自己下自己的状况之下，那你就算了，你就别去。 嗯。 可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比较放松的一群人、 oh, okay. 就是你基本自己做好嘛，你就知道、哦、如果真的是一个密闭空间、飞机、你就坐客运 或者人真的很多很多的地方，旁边人狂咳嗽， 当然就是口罩戴好、然后就是手常洗手啊，然后什么 酒精消毒 就是这样做好嘛。 嗯 啊，就是这样啊，不然呢？ 哦，对，因为然后我们去日本，东京人真的非常非常多，有戴口罩的大概 的确不多， 四成吧。 而且很多其实戴口罩的 我觉得应该都不是日本人， 都是外国人， 外国旅客。 嗯嗯嗯。 然后加上，可是加上我们去滑雪的地方，其实真的观光客我觉得没那么的多。 嗯， 就是你在那几天，你会突然觉得在一个平行时空， 没有人在在意口罩 这件事情，这里蛮祥和的。 对， 嗯， 只有就是隔天看到那个读卖新闻的头条说哪里哪里又确诊多少多少名， 对，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就突然听到那些小孩在咳嗽，我就哦。那个时候心理压力就会很大，那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心智就是被那些我们接收到的资讯给控制了嘛。就如果你自己把自己从这些资讯隔绝起来，你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可怕的事情。然后隔天的那个新闻就各大报，其实日本的那个新闻也是很标题杀人啊， 蛮耸动的。 对啊，就是某一个棒球三冠王哦， 猝死这 样子。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看到斗大两个字就急死。另外一家报叫做死去，这是个新闻用语吗？ 那个字超大， 可以这样吗？ 那你有看到在搭接驳车的时候，就是从机场要到飞机的接驳车车上，有一个人他戴了三层口罩吗？ 为什么要三层？ 他就戴了两层医疗的吧，再戴一个凸的那个 N95。 哦，是哦。 嗯，他整个看起来炸热。这个， 你说要搭飞机，就跟我们同班飞机？ 对啊，对啊，对啊。 哇哦。원하고있는데 oh, oh. 이미가까운거리넌날따라서걸으면돼감지물들어소리를뻗으면손끝에가는건따스한네온기 yeah, yeah. 이순간에내맘을훔쳐끝없이가득퍼져널갖고싶어우리이제这次一起去滑雪呢，其实有听众跟我们一起去滑雪，然后不过是到了最后回程的飞机上的时候，因为其实班机还算是满满的，就九成以上的，我觉得超过九可能九成四九成五以上的载客率， 没有想象中的那种退， 对对 对, 对 退票潮那样。 可是呢，就是我们的听众他带他的弟弟一起，然后坐在一个三人位，他们就坐在一个窗边一个走道，然后中间空一个，我想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旁边那个没有人？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做？ 嗯， 然后他说：“哦，另外一个是我朋友啊，他爸就不准他出国。”对啊，就是因为疫情，然后爸爸不准他出国。 嗯， 然后他们说他们就是飞去日本的时候，那个朋友还有一起送机哦。 太难过了吧！ 我送着你们走，原本我要跟着你们一起走，但是我爸真的不让我去。 欢迎我亲笑。 哎呀，我跟你讲，现代小霸王波特十九三的大脚到有够快啦，相当会当载你1500公斤呢，造一座都可比赚两座钱， 这厉害。 那呢，要免费升级盲点侦测系统，柴油引擎新油有在过照，小车驾照都会当晒啦。最重要的是10000块都机会给你塞回家的，安全跟赚钱都替你顾条条，我也要赶紧来看现代小霸王波特。 戴口罩你闷了吗？一起户外走走吧，白天遛小孩吃好料，晚上逛灯会，来后里消费，汽车让你开回家，后里好事有够多。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 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郭书瑶。 见到你，心跳发了疯，跳个不停，跟你。想你，想你。换个兄弟，倒数大题，欢迎你的所有事情，心神不宁。只想你把酒加入好友邀请。 真搞不懂你，无辜到表示让我着迷。你怎么的可爱啊？真想要抱抱抱你，咕咕咕咕起勇气不提，不停的演戏全方位，向你接近要接受你的。 妈妈交叉对小帮忙、okay. 如果你妈妈想到中大梦光光， 当我再次见到你，心脏发了疯，跳个不停，跟你想你想你。超级兄弟讨论分析，关于你所有的事情交下指定，天天都看你的相扑还是不腻。 只搞不懂你无辜的表示让我着迷，你怎么的可爱啊，真想要抱抱抱你，哭哭哭哭哭起勇气不停，不停的演戏在这心，向你接近要接受你的心。 Could you be my marker friend? 语言不通，我们用心接通爱， 这可以，都可以。 破出去，不要命，也要你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Focus 跟瑶瑶，这首歌曲 Jiggy。 你的一天1%时间来了，快点打开 Come on。 在日本这几天你都没有好好做，你的一天进步1%。 算命妈妈生活有时让我太疲惫，忘记感谢你让我还有个梦可以去追。 Fly away Fly away， 记住孩子不要怕，往上飞吧别往下。16岁的我，打着我的梦，一个人离开，你们说行动，是我当时我一脑子空门。这路有未来吗？幸福美满存在吗？我怎么变得什么都会开始紧张？ 02-3639955，也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哈拉。嗨，你好。 你好，我是关渡的李太太。 李太太您好。 你好，我要跟我老公狗狗说，工作要加油哦。 是个传情唱爱来着。 说什么？ 是传情唱 爱 来着。 对啊，可是我们结婚一年，我做了蛮多蠢事的。 哦，像是。 像是我如果剪标签，可能会把包包剪破，或者把衣服剪破。 这个， 或是他打电动存了很久的宝石，然后我就随手一按，就全部都兑换结束了。 就是那种漫画里会出现的天兵太太， 真的哎。 对啊，可是，对，就是他还是可以包容我，很好。 好的，好的，希望你下次剪东西的时候小心点。 嗯， 对啊，可是那要怎么剪啊？我就是不管怎么剪，就是都会剪破、啊。 那没关系，下次你要剪的时候，你就找你的公公狗狗来剪好了。 哎、欸，可以耶、欸。 嗯， 是，拜拜喽， 拜拜， 好，拜拜。 他不按订阅。 哎、欸，他不按订阅， 谁不按订阅？ 谁？ 那个我啦。 你不按什么订阅？ 你不按什么订阅？你好好讲清楚。 就综合刘先生一直要我按那个马克信箱的订阅，可是我就是一直不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要当最后那一亿个，就是最后那 一亿个， 就是最关键， 想太多， 最关键的那一位。 好了，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个小时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来自于傅建颖的《一半太阳一半月亮》。下个小时回来有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今天呢，我不确定女神有什么美眉爱漂亮跟大家分享。但是呢，我在电台外面看到一个可以分享的东西。 什么？下个小时跟大家讲吗？ 就那个东西呢，我很少在电台的书报架上面看到那个杂志。 嗯。 我看到那个杂志以后，眼睛为之一亮。 嗯。 下个小时跟你讲。 在偌大的世界里飞翔，你是我眼睛里的太阳，我是你难以靠的力量。谁能够代替是我们的心。你静静躺在我身旁，时间长大你却像哦，像孩子一样，点一首歌让我慢慢漫长，让它陪伴在未来的路上，哦，未来的路上。一半太阳一半月光，在银河中把伤心寂寞给遗忘，是我眼睛里的太阳，我是你难依靠的力量，没有谁能够代替，是我们的心，在你的心上、盖一座城堡，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 妹妹，告诉妈咪，如果陌生人要请你吃糖果、喝饮料，要说什么？ 不可以，我要回家跟妈妈一起喝豆浆。 很好，统一阳光豆浆，喝进健康，少负担。选用非基改黄豆，不添加防腐剂和香料，补充优质蛋白质，守护挚爱的家人。 今天我也要喝统一阳光豆浆。 从小城故事到原乡人，庄奴的词，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不歇。书信姻缘，邓丽君与庄奴的空中交汇音乐会，实力派歌手林俊逸、王菲、方佑兴、伍思艾、高露、张玉霞真情献唱。2月21到22日，台北中山堂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医学新知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台湾第10例罹患武汉肺炎病患已经解除隔离。指挥官陈时中指出，个案临床症状改善，三套采检都呈现阴性，经由专家会议评估，今天解除隔离限制，渴望近日出院，即将成为国内第2名康复出院的患者。个案是名年约40，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台商，他也以录音叙述返台之后，从太太确诊到自身也确诊隔离的过程。他说，1月12号返台，21号出现上呼吸道症状，22号就医检查诊断为一般感冒。不久，他的妻子确诊为第9例确定病例，但是他没有任何中国大陆旅游史，才回溯到自己的身上，成了第10例确诊病例。夫妻俩一前一后住进负压隔离病房，一线医生和护理人员必须近距离接触治疗，还要不厌其烦地说明病情。心情低落时，医护也像朋友般的陪着聊天。除了一人分饰多角，等我们康复后，他们还要再自主隔离14天。医护人员的付出真的很令我们感动，真的非常谢谢。他也想告诉大家，生在台湾真的很幸福。指挥中心统计，今天国内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但是新增49例通报个案，目前累计通报1717名个案，含18人确诊，1591名排除，隔离检验中的78名出验为阴性，其余都待检验。中国大陆不含港澳累计确诊59572例，比昨天新增14919例，1360例死亡。新加坡前天公布一例确诊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提到，个案是圣淘沙名胜世界赌场工作人员，2月5号发病，9号就医隔离。提醒曾经在个案可传染期2月4号到9号造访过这处赌场的国人，如果2周内出现疑似症状，务必拨打1922专线，依照指示戴上口罩就医，告知医师旅游史。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台湾目前都能有效控制。历任卫生署长林奏炎、杨志良、涂信哲、张博雅、叶金川今天与全国医师工会理事长邱泰源齐聚一堂，除了赞许台湾公卫及医疗体系防疫机制与经验成功，也连数赞成台湾挺进世界卫生组织 WHO， 希望号召500万民众一起连署。谈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估计疫情将在四月结束，叶金川指出，从发病到检验确诊医疗是很长的过程，目前新诊断个案到了高峰，已经没有这么多新确诊病人，现阶段大陆正处于轻医疗跟死亡的阶段，轻完开始病例数就会往下掉，所以疫情四月结束的看法太乐观，希望六月过后能不能有个不一样的变化。叶金川也说，台湾没有社区感染等于没有疫情，大家不用紧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健康管理，帮助卫福部挡住疫情。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3点，成为2382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5点，成为223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5点，来到29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1点，来到10898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61点，成为277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了6点，成为321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7点，来到11791点，成交金额1395亿元。中央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金门、马祖及西半部地区可能受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马祖起了浓雾，现在能见度还是不到200公尺。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下午开始到明天风面接近，西南风增强，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转为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儿子啊，我最近收到国民年金保费缴款单，上面说我还有5万多的保费还没有缴，这样可以领老年年金吗？ 没有缴清保费，劳保局会暂行拒绝给付哦。如果没办法一次缴纳积欠的国民年金保费，可以向劳保局办理分期缴纳，经审核通过后，每月准时缴纳分期保费，就可请领相关的保险给付。 哦，那我赶快去办理保险费分期缴纳。 提醒您，保费应缴总额达新台币3000元以上，以及个人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总额合计新台币50万元以下，才可以办理分期缴纳。以一个月为一期，最多40期，各期应缴纳金额不得低于1000元。 提醒您，超过10年补缴期限的欠费，不能补缴也不计入保险年资，亦不能办理分期缴纳哦。详细内容可以向劳保局咨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 follow 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我拿到了妹妹漂亮的 圣经哦， 密宝， 欸，真的，就是以前呢，电台外面的书报杂志摊啊，常常都是一些理财类的杂志，或什么理财周刊，或什么财讯之类的，就比较财经跟生硬一点。嗯，我今天一进电台，发现，欸，竟然有 Men's Uno， 竟然有 GQ， 新的吗？ 有 Vogue， 都是最新一期的，欸，都是二月号，欸，Vogue 二月号封面人物昆凌 Retro Future。 Dash dash stallo guagamana gentlemen Dash dash look at my face call your son I imagine feel good, fight that young, cause you're my killer. No backup, backup, not think your thing, your seat jacket, seems I'm gonna pull the trigger. Let's go!你从以前是一个会看时尚杂志的人吗？ 小时候会看 Mina， 已经变成历史了。 但 Mina 现在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在台湾没有 了。我记得 Mina 好像有说要收摊诶，我印象错误吗？大家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但是会看 Vogue、GQ 或是科梦坡丹，跟会看 Mina 还有什么日系的？ 就很多啊 ，Vivi 啊 ，Kang Kang 啊，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就是你会看日系的，你就不会看比较欧美系的，对不对？ 应该是像 Vogue 那种，我真的都是在法郎看的，因为法郎比较少会放 Mina 那种。 哦，所以你还是会看，但是， 不然 是以杀时间，杀时间用。 说到杂志，那个二月份的日杂，就是有一些网站都会帮你做说二月份日杂赠品有哪些呢？这个月你喜不喜欢呢？二月份日杂这一次的赠品，因为有太多杂志嘛，有些赠品我觉得如果你刚好缺的话，蛮适合的。比如说，外出用的小包，就是你装一些保养品或化妆品，有点像长方形立体盒的感觉，然后拉链一圈的，然后里面又有一个小夹层。它是史努比的，很可爱。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有了，我们就只要他觉得他很可爱就好了。除非你那个刚好坏了什么，你刚好觉得，诶，史努比又是你的爱的话，我觉得那个蛮适合下手的。 哎呦，来到了我们美美爱漂亮的时间，有任何关于 beauty 的问题、health 的问题，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留言，让我们的广播女神为你回复。本周呢， 但你以前完全没有在看杂志吗？ 完全没有， 欸，因为我记得很以前就是如果你开始想知道穿搭，对男生来说开始看杂志也是一个入手的方式。 Cool， 就是一直对对对对对，就一直狂看狂看就对了。 Ben， 对对对， 我们那个时代是 Cool 跟 Ben， 然后还有 Taipei Walker，以及之后的对，曾经有过一段，就大家有想要办杂志的热情，或者引进日本 那 些杂志进来。 而且那时候你的资料来源就是这些啊，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 我好像没有很认真会看，因为常常我每次翻了以后，我就发现哦，我这价钱好贵，我才不要了，太贵了啦。以前家附近甚至还有出一间书店，那间书店里面没有其他书，就全部都是杂志，就全部都是国外外文进口的杂志这样子。因为台湾的杂志是有，但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多元跟丰富。然后在其实不用讲到美国这么远的，我们讲日本就好。你只要有小小的一小群人，他们就会为那一小群人，然后就办杂志 服务， 对，然后那一小群人也就都很死忠，会很认真的看。台湾的杂志可能办的最好的，或是最有市场，也许是车讯之类的吧，因为很多人很 很多男生很热爱车子、哦、 早期真的很早期，我知道男生都会看，有些男生都会看 PC Home， 嗯嗯， 在教你电脑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那一步一步教，一页页翻， 对对对， 好复古哦， 教电脑的， 嗯， 哦， 纸本的 Tim 哥。 以前会很喜欢看男人帮啊， 你哦， 嗯 ，FHM， 你会自己去买吗？ 好像我买过几期哦，好像也是在之前前几年搬家的时候才忍痛丢掉的。我这里面、欸、这超多广告的、欸、 一定拿这种大本的里面很多很多页，你会翻不完，翻翻翻翻翻翻翻翻翻， 还有各式各样假装成杂志内容的广告， 广编特辑，你要去找那个小字， 他会在旁边，他甚至不写广编特辑哦，他用英文写，他写 Vogue Promotion， 干嘛，是促销吗？他想骗我啊，我从现在就开始主打婚纱哎、欸， 比如六月新娘那个时候， 对啊， 春天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慢？现在看。这边在教您，2020年秀场上除了眼妆跟唇妆是主色调，另外一个妆容的重点就是腮红哟。 哇哦，腮红重点是什么呢？ 是要从笑肌延伸到太阳穴的腮红画法， 斜上这样。 耶、yeah, ，他说这不止修容看起来更减龄。欸、真的耶，想象中的腮红不是就跟那个小僵尸一样，就画在脸颊吗？ 我觉得还是要看脸型，看你的脸型是适合画圆圆的、嗯，还是要画斜斜的、 嗯？ 那个判断不一样，高度应该在鼻翼上面吗？还是哪边下面呢？哪一个三角区域呢？ 哦，所以这也不能一体适用，想说哈什么太阳穴哈什么颧骨，我是从颧骨到太阳穴这样子，就是也不是每一个人一体适用的。 我觉得腮红蛮难的，其实。哦My number in your phone, then please just lose it. Whoa, packing down your nigga, pop, go, got me, try to leave, bomb, no, the back, Gucci, whoa. Give me all the John, not dope, but it's not. Chacha, none the goonie, whoa. You like this, yeah, boo, you know. Who you know, no click, whoa. No time in my day, no, 갑자기 말이 많네. 말이 나 돼, you counting on me. 집에 가 혼자서 밤이 나 say, 아무리 고민해봐도, I don't ever wanna think about you. Matter of fact, that's the last word that I'm ever gonna sing about you. I'm done.이제 연락하지 마 찾아오지도 마 나를 떠난 건 Baby boy 너였잖아 제발 연락하지 마 전화 좀 하지 마 후회할 거라 내가 말했었잖아 有人说他有买过送 Coach 斗篷的日杂，怎么可能？ 斗篷哦？ 怎么 斗篷？ 对啊， 斗篷是哈利波特那一件吗？ 送斗笠，我也不相信。 你先告诉我斗笠怎么把它就是弄到一个杂志后面，然后把它包起来？ 可能要寄回函，然后再寄到你家这样子。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只是斗篷蛮妙的。 你说日杂有可能送名牌口名牌 日杂很多都是大牌哎、欸，大牌合作 的 东西，所以还很值得收购啊。 刚 app 突然跳了一波，等一下我要往回滑一点。请问有人用过那个 La Mer 海洋拉那个的乳霜吗？听说很厉害。 那个不是要问你妈吗？ 不过真的好贵，我妈也是以时用时不用，那你看不出什么效果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很认真在保养哎、欸。 但她都会买。 没有，就是阿姨买送她。 哦。但前一阵子啊，我就在看Netflix 上面有一个关于化妆品这件事情，美彩妆的产业，就是他就说这几年可能因为 IG 的盛行，反正各种管道那个美妆的产值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成长翻倍。比如说，可能也许今年只有4000多亿，你知道可以隔年翻倍到8000多亿，就那个数字的上升之可怕。可是呢，上升很可怕，大家都渴望这一块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探讨冒牌仿冒品这件事情。可是仿冒品就必须要讲到彩妆的源头，很多人会出限量的，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我口红限量，我腮红限量，我眼影限量，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那么多人渴望想要买你的产品、你的东西，你也知道你推出那么多其实你可以卖得完的，可是你就是要很饥饿的行销嘛。他们就访问其中一个人，他就是使用过冒牌然后让自己脸部受伤的人。他为什么最后他也不知道他自己买到冒牌？他每一次都在等他那也许那时候我是学生，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那笔钱我就是想买那一个口红，第一次出来了我没有买到，第二次出来我又没有买到，第三次我又没有买到，我就是一直抢不到。然后最后呢，他也许像 亚马逊、嗯、然后他们发现他看到那一条只要多少钱，他就觉得、哦、天哪，我赚到了、哦、而且你在这个平台、哦、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可能会 受骗， 我觉得不会买到假的啊、嗯、结果擦完之后他的嘴巴就黏起来了。 哈，是强力胶啊。 对，他后来才发现，就是不孝的商人，他也许为了要打造出也许唇蜜口红那种光泽感，他加的东西是强力胶，所以就开始就有点黏黏黏黏的。最后你的嘴巴你就发现你打不开。他第一件事情非常紧张，他就是可能忙去 Google，、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唇膏，然后黏住，然后就发现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状况。你就是买到仿冒的，这个人他就是买到加了强力胶的，他就很慌，开始用油用什么，然后慢慢的让他的嘴巴给打开， 好可怕哦。 然后也开始讲到就是就是一些很成功，比如说在加州他们的那些眼影盘，就这几年太流行各种九宫格眼影盘，这种快速的我每一季一直出不同颜色不同颜色不同颜色，可是它的原厂可能告诉你说我们的原料我们的审核我们工厂就开放给你看，就这个样子、嗯嗯嗯、可是就是很多地方它也会实际他们要取缔冒牌，那个工厂之脏之恶、嗯、然后也许你去也许有名的比如说哪一条街它就是出名在卖假货，嗯，你看那么多就是大家买不到东西，他们一堆，你就算真的吗？警察就说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嗯嗯、有时候他们把那个成分带回去检验，然后就是那个检验的也许是 工业用原料 的那个检验员，他就说他每次在里面都会发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东西，比如说粪便啊，很怪毛发啦，甚至好像他说我觉得最扯是怎么会有马尿在里面，就是那里面的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脏，可是也许很多人就是不知道你其实自己用到的就是假货，就是那一些很脏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有访问现在新的美容科医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他发现很多人都会，以前这些有皮肤征兆的人明明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现在过敏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现在眼睛有疾病人越来越多，为什么现在就是冒痘痘人这么多，当你仔细去看之后都会发现其实你都可能会用到一些很不 OK 的成分在里面、很可怕。那个我才看了多久啊，看了20分钟，虽然我后来沉沉睡去了、但你看到那工厂的确你会觉得蛮惊人的。 天 哪，所以就是当你真的很渴望一个东西你很想要抢你一直抢不到的时候就算了，我觉得就 let it go， 因为它会一直出，就是其他厂牌会出类似的， 它会一直出其他的限量的，然后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基本上在制造人们的焦虑跟恐慌。 对， 你要知道说没有这一次，没有还有下次啊，我的人生很长的。 对对对对对。 玛丽现在还有在用睫毛膏吗？ 我今天就有用睫毛膏啊，因为我种的睫毛差不多掉了。 有没有推荐的？谢谢。关于睫毛膏，你是不是已经有一支影片在 YouTube 上面了？ 睫毛膏我有吗？睫毛膏好像没有，因为我其实蛮少用，蛮少去试很多新的睫毛膏，因为我常常都是种睫毛的状态。我这一阵子一直在用就是1028的而已。 哦， 嗯。 Thanks. 2009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万分之六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定期换毛巾，健康好心情。浓浓精舒棉最干净毛巾、浴巾 ，Seven Eleven 任选第二件五折 ，N O N N O 浓浓。 就够一步两步三步。 飞碟首选张大兴、周兴哲，受够。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辛苦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就爱电影 UFO， 刚好继续来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妹妹漂亮的时间，有人请问，想要那个有点遮瑕又不要太粉感的气垫粉饼， 有点遮瑕又不要太 粉感，粉感是脱妆了，对不对？ 粉感是它不要看起来太浓吧？ 哦， 它只要看起来薄透自然。 嗯嗯嗯。嗯 薄透自然，因为我自己用气垫粉饼很少， 哦， 但是刚好因为这阵子我们出去，我就常常看花花在用。 哈哈， 花花在用的是 Giorgio Armani 粉红色的气垫粉饼。 啊哈， 然后那时候他就有说那一款的粉红色的气垫粉饼就是强打比较薄透系列，因为 Giorgio Armani 有一些看起来就是会遮瑕遮的比较好，可能红色那一款，以及未来听说要出蓝色的一款非常可怕。 哦， 但是粉红色那一个呢，就是比较薄透。你之前都有看到它都有差一点点，那你有觉得它在上妆吗？ 有啊，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啊。 嗯，好吧，那就还是看得出来。那就是他就是上一点气垫粉饼出门这样子。 那想请问玛丽，你的洗脸机还在用吗？ 当然，我每天带去大澡堂用，然后稍微想要泡脚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放在我眼睛可以看的地方， 怕人家偷走。 我泡的时候就眼睛直盯那边，只要有人一拿走，我马上冲起来，从浴室冲起来说谁拿我洗脸机？ 应该是不会吧？ 对，是我多虑了。Take off, low, go for your job right now, hit that true or lie. Step in, 날 빛에 밑에 못해. 다 가빈 멀던 그림자, 이면에 너를 원해 나. Step in, 내 맘속에 비기 So never walk out of me. Show me your face. 人真是可怕，当一个人问了洗脸机之后，马上就有人说啊，那请问是哪一台洗脸机呢？ 我用的洗脸机就是美国那一台啊， 一开始最一开始带起台湾的洗脸机风潮那一个。 天哪，我还记得那时候他刚进百货公司第一次进柜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说我就要买洗脸机回家，我就柜上我是在排队，可能是排队等结账哦，还不是排队等说柜姐你可以告诉我这怎么用吗？哦，超多人在买，然后当然后面就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 对啊， 很多家都有出，台湾自己也有做日本、韩国的，然后或是也有那种就是有仿洗脸机的刷头，但是可以手自己刷，就是它只是一些摩擦的感觉，反正就各式各样出其不意的大 有这种 大小便宜的产品都有那样子，但是我用的就是美国那一台， okay. 但现在好像在台湾没有贵了 啊，是哦。 对啊， 他撤了 我记得他有什么发简讯通知我说网站还在，但他们好像什么还是台北哪个柜撤掉就没有点了，害我有点慌。 还是他就觉得台湾这是一块净土，我们先进来试试看，才点四年前进来后哇大红， 是不是赚一波就要离开啊？ 已经荷包满满，可以离开，往下一块净土前进。 有保固我就放心啦。 听众说是全台撤柜耶，就走线上。 对啊， 他觉得 对，我没有记错哦。 对对对，这样也是的确省很多钱啦，就不用被百货公司抽，然后 或是他很有自信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东西了。 对，他的形象已经全部打出来了， 没有人不晓得我们 洗脸机王者。 还有人想知道什么是洗脸机吗？不用不用。 对，大家这突然一个接着一个，然后现在又想要知道买这台的单价，为什么？你们上网查不就有了吗？ 对啊， 你们 它的价格应该是蛮 硬的， 蛮固定的， 啊、 除非你它一定在美国买比较便宜啊，除非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在美国帮你买， 愿意带 回来，你肯定查一下美国价钱，但是我也不知道它那种保固方式是你在美国买，它是全世界你都可以。就同一个方式可以保固吗？还是干嘛的？那我确定，就是因为它那个刷头是要替换的嘛。刷头在美国有时候你在 Outlet 买到真的会便宜非常的多。 相较于女性的 Vogue 杂志里面满满都是就是劝败的化妆品保养品 包包 啊，包包对、当然还有时装什么之类，可是男生 Men's Uno 里面就 打开是什么 完全没有保养品的部分耶。 那 Men's Uno 里面的广告都下些什么？ 手表。手表真的是男生配件一个很贵的东西耶。你要看看其他的广告 没了。 广告量 刮胡刀吧， 广告量比起来真的是少很多耶。 是当男性杂志的业务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真是少很多耶。对，也没有健身类的广告耶。酒 啊、 还有车子， 酒车子手表 呀、都是高单价。高单价 会有房地产吗？ 爆米花牛排 啊？那是什么？ 真的就是爆米花牛排啊。 那到底是牛排是爆米花？ 是爆米花味道的牛排 啊。 淋上滚烫热牛油上桌， 尽显奶油、牛奶、坚果香，宛如爆米花的诱人香气。 牛排馆的广告。 整本杂志里面呢，唯一最后看到的保养品就在最后一面，是杂志提供的，你进杂志送你的。 我看男生的保养品牌，我真的都不知道哎、欸， 超少的哎、欸。 哦、他们是什么？哎、欸，这不错哎、欸、，three 的哎、欸。 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three， 你说这个牌子哦？ 嗯。 三哦。 嗯。 三。 现在还有谁在这个谐星啊？我连 three 有出男生保养品我都不知道 啊， 完全没有再走到另外一个小区域去的 啊。有人在 app 上面说男生还有电玩市场啊，哎，这边就奇妙了哦，电玩就不会把广告下在时尚时装杂志，因为他知道你们这些玩电玩的人是不看这本杂志的。但是呢，昨天就是在东京快闪的时候，然后我们进到了，那是 Parko 吗？ 涩谷 Parko。 对 ，Parko、嗯。然后里面六楼呢，就全部都是电玩啊、动漫啊相关的。 就是之前玩那个任天堂跟皮卡丘都大排长龙。 没错。 嗯。 然后就连就是我没有对皮卡丘有这种爱，然后我家里也没有任何游戏机，我也不打游戏，然后动画漫画其实也看的不多的人， 嗯、 可是，在那一楼。 你热血沸腾吗？ 我其实很想要一直逛哎、欸， 真的假的？ 对啊， 我们没有一间有走进去哎、欸，所以你每一间都想走进去， 我每一间都想走进去，每一间都想跟他们拍照哎、欸。 当然也有经典的海贼王 哦，对对对，七龙珠对， 孙悟空 龙然后还有 刀剑乱舞， 没错。 什么任天堂马里奥系列，我远远看到就是挂几件，我也不知道那是小朋友 T 恤还是大人的，就是那种胸口就很大的马里奥的图样，蘑菇人啊什么都很可爱，最好是不要带卡进去那边。 对啊，很 容易出大事的。 看起来真的就是很劝败，很想买、欸。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从一楼慢慢逛上去嘛，然后一楼当然就是精品啊、GUCCI 啊、我还是不会念的 Loewe 啊，然后上去一些是比较。设计师的品牌，我觉得啦，就是也不是你常常就是去日本百货公司，你要常看到那些牌子很少。 独立设计师， 对，然后再慢慢往上，慢慢往上，就那个人潮都是普普通通、三三两两，但到了 一到六楼，哦， 人潮聚集， 满满的人， 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坐落在其中，哦，整个都温暖了起来。 也是因为快闪了，快闪东京。那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只选了就是去涩谷逛，因为想说就一个点而已。然后帕路口又是最新的，没有看过那一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是直奔那边。然后中间有经过，就穿插一些逛逛其他的 loft 啊之类的。当然就是女生一定会去药妆店。我觉得你应该就亲眼目睹了女生如何好康豆香爆，就看到你结账说你拿那个什么东西，这个真的很好吗？在哪里？我要拿，就是会瞬间去转头拿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到自己的篮子里，很厉害吧？ 而且我自己体会到，就是最后到机场的时候，我也去药妆店买一个东西，那真的就是人际之间口耳传播的力量。 这个很好用，这个我喷过，就是很棒。然后 对对对，那不是说什么你下什么广告预算或什么之类，那就是你信任的人，然后你的朋友跟你讲，然后我根本没用过，我也没有想过我要买。我就是 你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那个东西、 喉咙喷剂，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什么什么喉咙痛的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喷一下。 因为朋友说法是说他喷过很多罐，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热爱尝试的人，他喷了之后觉得那个是如果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不是帮你直接涂药吗？他觉得那种感觉，他人体感觉是觉得最相近的那一罐。 对啊，然后我就真盲买，直接买一罐，直接带走。지우고 싶은 시간들 자꾸 그려지네요 생각보다 자주 13번씩 하루 지금 나 잘 살고는 있는 걸까 끝이 나 왜 미리 두려운 걸까 이 모든 걸 감당할 수 있을까 시간이 없다 Am I gonna make it or not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차별들을 찾아본다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시간아 거꾸로 돌아가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차별들을 찾아본다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세상이 거꾸로 돌아가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시간아 거꾸로 돌아가 그냥 두 달 그려본다 세상이 거꾸로 돌아가 나만의 나침 타나키 가르치지 약간 달리 그래서 어렵나 봐 적응이 수업은 시작했는데 I can't find my seat 그래도 너한테만 truly you 눈 없는 듯해 don't wanna be you 내 해는 서해서 트지 loving this view 두들거리다가 먼저 갈게 I'll see you or something 그냥 두들거려본다 저 별들을 찾아본다 그냥 두들거려본다 시간아 거꾸로 돌아가 그냥 두들거려본다 저 별들을 찾아본다 그냥 두들거려본다 세상이 거꾸로 돌아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私藏原南屿神社绵延不绝的鸟居拥抱海天一色的角岛大桥漫步秋晨夏丁沉浸在汤田汤本温泉的浪漫什么都能满足的山口县搭乘星月航空天天直飞北九州市请洽各大旅行社 絶景を撮りたいなら山口県へ 宝泉宝泉有看到我的玻璃鞋吗 公主这里没有你要找的玻璃鞋只有陈云宝泉传承百年的手工婚嫁喜饼玉丹波采用进口奶油天然优质的乳酪蜜渍红豆与白凤豆沙滑润的迷人内馅质地细致的饼皮层层堆叠让你一吃就停不下来 哇一世纪的幸福饼再给我来一口 婚嫁喜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百年饼铺陈云保全 Go Unique Suzuki 老板在吗？ 在，我全都在。Carry 假当后赛升油级，货再多都能轻松载。本月交车赠送5000元加油金，机会错过不再。 Suzuki， 担心成绩跟不上，好想去补习哦。 你怎么不去补习班啊？ 想去补习班啊，但害怕肺炎传染。 远离肺炎，在家补习最安全。 征战一点通有顾问的数位教材，还有线上名师教学解惑。 征战一点通，滑鼠一点你就通。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这时过完，我重新过来。 陪陪我口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柯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上次呢说到了这个卡密尔，我前情提要一下，卡密尔是一个怎么样的病人呢？卡密尔是一个不喜欢自己身体的病人，然后呢他就一直做整形，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整，可是呢就一直不喜欢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就觉得他不认识他自己，然后一直抱怨所有为他整过型的整形外科医师。那现在他来到了整形台上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伊莎贝拉的看诊间了。其实伊莎贝拉呢就他有意识到说，哇，这种病人我 很可怕， 我真的不能接，因为我接的话就是他一定会毁坏我的，就是我的声誉。 嗯， 然后同时我也知道我永远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一个就是他满意的服务。 嗯， 所以他一直在劝说他说，你其实可以不用做，你真的，我很努力的就是去避免他再动手术。但是卡米尔他就很坚持，你再帮我做最后一次吧，最后一次矫正所有还没有到位的遗憾，只要能做到，我以后我再也不碰整形手术了。 嗯， 他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继续忍受这个不爱自己的卡米尔，这个人不但毁了他自己的人生，也毁了其他人的人生。他的女儿不能忍受妈妈的身体失去了独特性，先生没有办法接受从来没有看过他的裸体，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太丑了，他内心跨不过去那个鸿沟，远比他的身体缺陷来的明显。厌恶自己的人不可能美丽，这种人不断挑剔自己的外貌，同时呢对自我感到羞耻，这其实是享受自恋的一种形式。身旁的人并不会谅解如此严重的自我厌恶，往往使别人变得更不再友善了。但是他的痛苦也不是假装的啊，光是要走进电梯这种小事对他来说都是考验，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在镜子里面的倒影。医生呢越听越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他已经快要被说服了，他想要帮卡密尔动手术。每一次整形呢就让卡密尔对医师有着自己的一套专业判断。那其实呢医师也很清楚，我知道他有一种病叫做身体异形症。这个异形症呢，异是一种臆测猜测，一种精神障碍。他呢会过度关注自己的外在，然后将缺陷处夸张化或产生幻想。好，最后还是 他决定要动手术了， 要动手术。严格来看呢，他终于呢让这个医生看他的身体。医生看了以后觉得，嗯，是没有很糟啊，但的确是有一点可以改善的空间哦。譬如说乳房有点过大，疤痕稍微宽了一些。如果要调整的话，其实一个小时，而且手术的风险很低，失败率几乎是零啊。可是医生现在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了，因为我的病人他就是一个身体异形症的患者啊，然后我也可以使他更完美啊。这就像是一个陷阱， 嗯， 会导向一个双输的选择。 陷阱咩？ 对啊，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让他变得好一点，可是我也知道我动了这个手术，他不会觉得变好。 嗯， 哎，那要不然就是我拒绝动手术，那怎么办呢？卡米尔就继续说服他，他说：“我的老公跟我的心理医生都同意我做最后一次的手术，好吧，这个手术很简单，那我就做了。”做了以后呢，他没有抱怨乳房的本身，他只是不满隆乳的尺寸。 我把手术价格报得很高很高。嗯，原因有二，第一个是他动完手术以后很快他就会不受控制了，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头痛，所以我要把报高一点，看希不希望可以吓走他。嗯，第二点，因为他已经找过巴黎所有收费很高的整形医生，是最后才走到我这里的，我可不想比那些高价整形医生的廉价哦。 第二个是跟自己有关就 对 了。對， 一年后我知道最晚最晚一年后他就会在全巴黎到处说他讨厌他最后动了这个乳房手术，让所有的整形医师都知道这个消息，他还会时时刻刻跟周遭人谈论这件事情，然后每一次他都会很清楚地指出替他动手术的人是我，是伊莎贝拉。没有办法，在整形外科界永远都是最后一位动手术的医生承担所有失败的责任。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想过最后一个动手术医生可能要承受之前全部的风险。 真的耶。嗯，今天的最后呢要跟你说声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我倔强的模样决定我的翅膀，摊开温暖手掌，跟着我一起闯， 音乐全主打， 主宰乐坛超狂纪录，最狂怪五星人，怪奇比例。 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is song if she needs all the need, we still pity.